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3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不断恶意重伤朝鲜，意图避免那些反对部署美国侵略性萨德的南朝鲜各阶层、全体朝鲜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。